风，慢慢的把心靠拢。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 说，爱情就像品酒，从一见钟情到闻香识美人，再到相互的融合，细细品味每一次接触带来的回味。红码头红酒情歌，本节目由红码头葡萄酒商城特约播出。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商城是一个经营进口葡萄酒的实体商城，京城首家高端进口葡萄酒为主题的市场定位，华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集散中心，专注于为中国葡萄酒消费者引进法国、澳洲、意大利、西班牙、智利、美国等多个欧美国家的名牌酒庄，打造原瓶原装进口红酒的强势品牌。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商城目前销售近万个品类的红酒，在这里没有您买不到的红酒，欢迎广大听众前来采购。 慢生活895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今天是7月29号，也是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开业5周年店庆的日子。今天啊，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市场部经理魏毅。魏经理你好。 慢生活八九五的听众们，下午好。今天是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五周年店庆的日子，在这美好的时刻，欢迎大家参加由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举办的夏季红酒品鉴会。我是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市场部经理魏毅，由我今代表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全体同仁感谢所有的客户这五年来的支持。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自2012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辉煌而又令人记忆犹新的五年，成为北京首家原装原瓶进口红葡萄酒批发商城。这五年里也同样获得了客户们最信得过、荣誉度最高、口碑最好、专业度最佳的口碑。在此感谢大家的理解、信任、支持与参与。 好，那今天有没有专门给八九五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一些礼品呢？ 今天也特意为八九五的听众们准备了丰厚的礼品，圣赛德无醇起泡，价格118元一瓶，听众们可以打电话领取，电话号码为13810794819，先打先得。 好，这时间如果说你正在收听节目，一定要打电话来预约礼品哦。圣赛德无醇起泡酒价值为118元一瓶，电话号码为13810794819，13810794819，先打先得也是有限定名额的。然后是到店领取吗？ 是的，到店领取，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楼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 好，感谢魏经理来接受我们今天的采访。如果说你对红酒感兴趣，或者说你正在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附近，都可以来参加五周年店庆举办的北京国际葡萄酒品鉴会，品尝到世界各地的好葡萄酒。地址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楼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东路19号楼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慢生活895，稍后还会有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的商户给大家带来五周年店庆的红酒折扣价格，我们稍后再见。 酒倒进高脚杯，我喝下的却是眼泪。一个人越喝越醉，一首歌越唱越悲。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小心却让人心碎。爱如果可以随意支配，我就不会如此的狼狈。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心痛倒进高脚杯，我喝下的却是眼泪。一个人越喝越醉，一颗心越爱越悲。感情里没有谁错谁对，

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甘的。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好吗？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 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我明知我也离不开。 旧照片，泛黄的笑脸，记忆不断涌现，湿热我的脸。铺木的街道，无忧的年少，外婆的歌轻轻地飘过，夏天的那座桥找不到，斑白的头发微笑，想回到外婆她温暖慈祥的怀抱。小妈妈轻轻地摇啊摇，带我回外婆家。小时候斑驳的红瓦砖墙早已倾倒，小木马轻轻地摇啊摇，

笑容在。